攻读《伊利米亚先知书》第44章。以下是关于住在埃及地、住在米格多尔、塔黑培乃斯、诺夫和帕特洛斯地的一切犹太人传给伊利米亚的话。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们看见了我对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招来的一切灾祸。看，今日已成为无人居住的旷野，这是因为他们做了惹我动怒的恶事，向他们、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从不认识的外邦神祇焚香敬拜。虽然我早就不断给你们派遣我所有的先知仆人们说，你们切不可做我所憎恨的可恶之事，他们却没有侧耳听从，没有放弃他们向外邦神祇焚香的恶习。于是我的愤恨如果发作，焚烧了犹大城市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使它成为荒凉的旷野，犹如今日。现在，上主、万军的天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为什么你们招来这样大的灾祸，加害自己，使你们中的男人、妇女、幼童、婴儿全由犹大灭绝，不给你们留下遗民？为什么你们做惹我动怒的事，向你们来寄居的埃及地的外邦神祇献香，使你们自刀灭亡，成为普世万民诅咒和耻笑的对象？难道你们忘了你们的祖先犹大君王和他们的妻妾，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女人在犹大地和耶路撒冷街上犯的种种罪恶？他们直到今日尚不后悔，也不畏惧，更不履行我给你们和你们的祖先颁布的法律和戒令。为此，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面向你们是为降灾，消灭整个犹大。凡决意往埃及地去，要在那里寄居的犹大移民，我必要铲除，叫他们全死在埃及地，丧身刀下，饥饿而死，不分老幼，都死于刀剑、饥荒，饱受憎恨、厌恶、诅咒和侮辱。我必以刀剑、饥荒和瘟疫惩罚住在埃及地的人，如惩罚耶路撒冷一样，使前往寄居埃及的犹大移民无一能幸免逃脱，返回他们所渴望回去居住的犹大地。除少数脱身者外，他们不会回来了。于是，凡知道自己的女人曾向外邦神祇烧香的人，和一大群环立在旁的妇女，以及住在埃及地和帕特洛斯的全体人民，就答复耶利米亚说：你奉上主的名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不愿听从。至于凡出自我们口中的话，我们必定实行，给天后焚香祭酒，如同我们、我们的祖先、君王及首领在犹大城和耶路撒冷街上所做的一样。那时我们都丰衣足食，安享太平，不见灾祸。可是自从我们断绝向天后献香，不给他奠酒以来，我们就什么也缺乏，死于刀剑和饥荒。至于我们的女人向天后焚香奠酒，又哪能没有我们男人的同意，依照她的形状给她备制祭饼，向她奠酒呢？耶利米亚便对全体人民、对答复他的男人和妇女以及所有的人说：难道你们、你们的祖先、君王、首领和地方上的人民，在犹大城和耶路撒冷街上烧香的事，上主就不记得了，再也不怀念在心了吗？上主再也不能容忍你们邪恶的行为和你们做的可恶的事，为此你们的土地变成了荒野，成了惊愕和诅咒的对象，无人居住，有如今日。 就因为你们烧香得罪了上主，不听上主的劝告，不履行他的法律诫命和法令，才给你们招来了像今日这样的灾祸。以后耶利米亚又对全体人民和全体妇女说，凡在埃及境内的犹大人，请听上主的话。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们和你们的女人都要亲手做你们亲口说的事。你们说，我们决意实践我们许的誓愿，向天后烧香奠酒，你们就实践你们的誓愿，举行你们的奠祭吧。但是所有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你们且听上主的话。看，我以我伟大的名起誓，上主说，在埃及全地任何犹大人的口中，不会再呼号我名说，我主上主永在。看，我注视他们是为降灾，不是为赐福，使在埃及地所有的犹大人都死于刀剑饥荒，彻底消灭。即使有逃脱刀剑从埃及地回到犹大的人，为数也寥寥无几。到埃及地来寄居的全体犹大移民，终于会知道谁的话要应验，是我的还是他们的。这为你们是个征兆，上主的断语。就在这地方，我要惩罚你们，叫你们知道，我对你们要降灾的话，必要绝对应验。上主这样说，看，我必将埃及王法郎何非腊交在他仇人和图谋他性命的人手中，就如我曾将犹大王基德克雅交在他仇人和图谋他性命的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一样。